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嗱，讲咗啲比较惨嘅嘢啦，愁云惨雾嘅嘢啦，咁、我哋讲翻啲。讲翻啲欢怀啲嘢啦吓， 喜庆事系咪啊？ 系啦，就系我哋咧呢个系咪两周年网聚啊？ 系 两周年， 两周年好似吓。咁咧就有一位嘉宾咧就话希望出席我哋呢个网聚吓，咁啊知道我哋都有翻多少影响力吓。咁、呢位嘉宾咧就叫做任良宪，咁唔系我请嘅吓，咁啊即系有朋友请佢嚟啦。咁、当然咧呢、这个任良宪即系我哋人称马仔咧吓，就好明显佢都系想嚟借我哋呢个平台吓，知道我哋有多少人听，咁啊争取下曝光咁解嘅啫。 到时咧喺 Facebook 度压例话，我哋去到星期二得到嘅网台庆啊， 台庆啦、啊，系啦，都类似咁样吓。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咧征询下网友嘅意见。就睇下应唔应该就俾佢出席咁解吓，因为咧始终好明显佢都系想利用我哋噶啦，系嘛？就话真系同人讲，你睇下星期二得到支持我啊吓，我争取到中间嘅选民支持啦，点样 即系我哋喺 Facebook 发一次公投，系咪 啊？系啦， 星期二得到个 Facebook 系啦，不如公投咁啊，因为咧嗱，老实讲啊，我本人咧。就一定唔会支持佢嘅，虽然我觉得佢又、即系讲啲嘢好啱，即系其实咧啱讲到先 系 口味，系嘛？咁但系啱讲到先系口味嘅，唔一定要支持你嘛，系咪先啊？ 系啊， 系嘛？咁因为咧，始终呢度牵涉到一个叫做咧，即系周庭托孤。系嘛？托孤俾呢个叫做呢、這个叫左交欧乐轩嗱，虽然欧乐轩我都唔中意噶啦，但系冇办法都要希望啲选民支持佢啦。 会唔会啲听众听到呢个时候已经话？任亮宪扑街，唔应该扑街嚟 吓， 扑街嚟呢个网站。 唔紧要，咁大家要发表意见喎，踊跃发表意见吓，即系咧， 到时抽现金奖要靠晒佢啦，吓、金融界人士啊嘛， 哦，揼心口揼佢 啦，冇错啊， 话到时咧， 但系计唔计落选举经费噶？ 哎呀，呢样嘢可能计喎， 系咯，要讲翻出嚟，因为俾人 DQ 啊。 咁好咯， 佢其实都系想 DQ 佢，可能 唔系喎，佢哋系想嚟走嚟揾大匪你呃翻啲 洗头水 折扣啊！ 嗱，到时咧，喂，老实讲啊，真系大匪到时可以即场啦吓，就唔使得仔啦， 系啦， 欠仔啊， 冇错， 嗱呢个欠仔 啦， 阿马仔嗱，虽然咧个头就嚟少少秃嗱，但唔使惊嗱，有大匪喺度吓。包搞掂吓，冇有拍，只要咧勤啲洗吓，咁啊唔好嗱声冲，一定要咧按摩下个头。 系啦，喂，即场有个表演喎、 啊，洗头啊嘛， 帮我按住，系啦，跟住成头抱咁样坐嚟食饭，食饭跟住睇下冲咗冲之后再按同一个光源同一个角度影，睇下有冇增长。 咁啊唔得嘅，呢、這个即系善大咩？一洗完即刻有，冇可能嘅。即系咧，希望就。即系到时咧，可以做一次咁样嘅，即系示范啦吓，又或者咧攞两支翻去试下，咁到定时就写份报告嚟睇下有冇好转到系咪？咁嗱，呢个都系讲笑啫，最紧要就系咧，佢都希望咧去争取曝光。 系， 咁我哋其实讲咗啦，讲真咧，佢嘅政纲系同陈家沛呢个十分支持。如果我哋咧，如果作为譬如话你希望呢、这个。唔想要陈家沛赢，唔想助长新民党嘅气焰咧，我哋一定要支持马仔，唔系投票俾佢，系支持佢解救呢个叫陈家沛嘛。 系， 喂，琴日我铜锣湾搭巴士出去铜锣湾，喂喺屋企搭一程巴士出去，成个北角全谂部挂晒陈家沛，屌、你老尾，我屋企嗰啲亲戚同乡会打嚟啦，叫我哋去投佢啦。楼下嗰个石狮同乡会，屌你老尾呢啲全捻报福建人， 个 陈家沛摆喺度明福建人啦，又周围同人讲叫人投佢一票。 咁佢用翻上次立法会嗰阵个招咪得咯，一票不投陈家沛，得唔得？ 喺边度讲？一个一个， 喺翻个选举论坛讲。 叫马仔， 佢喺马仔自己讲翻咯。 叫马仔讲翻。 一票不投陈家 沛，马仔最叻噶啦，沟咗佢就得啦。 陈家沛会结咗婚噶 嘛？都可以噶。 咁啊，唔系沟啊，咁啊叫勾引。勾引良家妇女、 哦，呢个反派喎， 马仔都唔系第一次做呢啲嘢，传闻啦， 哦，传闻，今日讲起有提，我系一位著名嘅 漫画家就有 系。 哎呀，乜嘢？有搞错啊！我特登唔讲你啊，讲出嚟，哎呀， 我反应大败啊，真系。 咁唔讲啦，唔讲啦，费事话俾人话我哋喺度嘲笑人哋，人哋好惨噶，男人遇到呢啲事系咪唔应该？最衰就喺马仔啲咩扑街，系咪先？专门勾人哋啲老婆啊，嗰啲女朋友系咪咁唔啱？知唔知啊？系嘛？ 咁我唔知道，我就系知道嗰位画家话佢婚姻唔如意，要分开啫。我唔知道因为咩事，突然间咁弹出嚟。 咁男欢女爱嘅嘢，有时系嘛？即系去到年，虽然而家三十几岁都可以系后生仔、年青人噶嘛。咁年青人觉得大家两公婆性格不合，咪分开咯。系咪呢样嘢？我觉得唔需要太过分解读嘅，即系可能有第三者出现啦，系咪？咁啊，希望大家就尽量唔好破坏人哋家庭幸福啦，吓，即系咁啦。 不过呢次阿马仔佢哋出嚟选啊，其实咧建制派咧好犀利，你就陈家沛咁犀利，我哋嗰个邓家彪。 哦，系，因为你大家住嘅区唔同啊，你住喺九西啦，系嘛？九西有冇咩 郑永信咯， 郑永信咯，喂， 好多 都话早成一个月啦，佢已经喺海底隧道九龙呢边咧，已经卖大广告啦， 系啊， 好卵大个头， 即系好似狮子山隧道，邓家彪个几月前已经出入已经好大幅横额噶啦，何况个样真系生得市正嘅，喂。我哋根本上所有嘅村全部都系呢个新民主同盟嘅，搵个人都睇唔到啦。邓家彪近呢个几两个礼拜日日啦，所有路口啊几十人喺度派啊， 系啊，好劲， 真系犀利。 唔系佢哋啲资源咧，老实讲啊，你而家呢三区，你话啊泛民大团结啊点都好咧，但系咧始终都有个问题就系咧，人哋嗰个叫动员力 系。 财政上面是全力 support 的。你想想喂已经 call 晒所有福建啊潮州啊嗰啲同乡会啊最多就香港除咗广东人之外就係福建同潮州人最多啦。可能有成300万咁滞如果福建同潮州加埋冇都要200万啦。咁咁庞大嘅呢个客群呢佢哋动员到呢个同乡会去投呢讲真啦。港岛区我其实系唔睇好，我觉得好大机会输。咁最好其实点解希望马仔即系老实讲啦，到时论坛咧就介多啲佢嘅票，就讲多啲咧经济嘅嘢，起码俾人哋觉得咧嗱、啊、一个金融 财进 财进吓，搵几多钱还知，可能自己喺屋企食面包啊，食鸡尾包系嘛。但系行出嚟话俾你听，我好捻掂吓，呢啲咁嘅师奶仔两鸡半夜，屌你都唔同我跳长舞啊！一定要类似咁样攻击下佢。 马仔同阿陈家培斗讲英文。 咁、啊、马仔，我相信马仔会好过佢咯。 乜嘢、啊？ 阿乐轩，我冇信心啦，阿乐轩。 冇办法啦，整一整俾佢解票时间啦。 系、 這 個。 不过咧，呢次咧就唔系净系嘅，我估咧 系 啲本土票咧，即系而家佢哋其实已经全部吹晒啲鸡咧。一系投白票，一系投民建联。 系、哎、本土仲有几多票啊？我唔信嘅，呢个我唔信嘅。本土派咧，港岛区啊，剩翻5000票当你叻、嗯，我唔信。 你嗰边系啫，但系咧， 哦，新东可能会多少少啦。新东我谂有20000啦。 吓、啊，因为梁天琦剩翻落嚟嘅，真系可能有。 冇嘅。 最爆笑有个网台计。嗰啲主持咧教路啊，姚松炎叫佢吸阿芒果佬同阿尤慧晶嗰阵时啲票，吸佢啲本土票。 我咁啊，希望佢成功啦。 系咯，我觉得冇。 即系九龙西咧，其实就五波嘅睇个款，因为咧上一届泛民攞到四席啦吓，其实系咪叫四席咧？但系你睇下最后嗰两个系20000票啫。咁你睇下将建制派嗰建制派其实攞好多票㗎，佢一个等你两个嘅，其实建制派 蒋伟宏 佢攞多咗嘅，其实如果佢唔系攞咁多咧，可能嗰个叫狄志远都入嚟噶，因为是但攞你一个票，喂佢只要跌少少对狄志远就已经搞掂，可能狄志远未系自己人咧，人哋都唔信佢系人定鬼，即系站在呢个土共立场，哇你系人定鬼啊，你系鬼、啊，即系觉得佢系鬼啊，你明唔明啊？你系泛民派嚟嘅卧底，想嚟解救我咁样，可能系咁谂嘅人哋。所以咧未安排到票俾佢，咁你将嗰个两方面，如果你当佢嘅票系部分呃到啲泛民，部分呃到建制，就净系呢个狄志远就拆开一半啦。但系民协一定系民协，咁一定系泛民噶嘛。你要将所有泛民嘅票加晒，同埋建制派嘅加晒嘅票咧，好似建制多少少，系嘛？ 咁唔記得 要翻去計計數。我記得好似建制仲多少少，因為佢係突咗票，所以咧今次你話姚松炎係咪贏緊咧？九龍西都係五波嘅啫。 好似佢哋講到話，哎呀，而家周庭俾人 DQ 啊，哎，我哋所有泛民啊連成一起啊，谷高投票啊，我唔信。 其实我都唔信嘅，点解咧？即系本来谂住唔讲补选嘅，但系而家又要变咗第二次要讲翻补选，即系可能灰鞋下啦，马仔嗱。因为咧，我一路都强调，泛民咧而家系去到呢个位咧，其实一样嘢佢哋一路冇做到，其实同当年民主党入中联办一样。不过今次唔关泛民事，今次系白票党问题。点解而家依一年来咧，其实你 call 亲都冇市民出嚟？ 系 原因就系市民同你哋之间嘅互信冇咗，尤其是白票党。我哋原来要求你投票，原来你都系叫我哋揾地产商嘅。市民系唔出嚟啊，唔系一个人同我讲，系好多人同我讲，亦都好多人系唔讲。不过咧，最近个心死咗，直情唔讲啊！屌，原来叫我捐钱俾你就得，我叫你投票你又唔肯投。喂，真系噶，呢班白票党唔出嚟切腹谢罪，或者出嚟辞职搞多次公投，市民唔会原谅噶。所以咧，嚟紧今次系咪真系各所有市民出晒嚟投票咧？ 我唔觉得会， 我觉得唔系咯。 所以你咪寻日见咪都系得2000人到咯。 寻日我有经过啦，唔好话去，因为逗留咗一阵喺外核心嘅外围。 系，咁你即系经你搭巴士经过啫。 唔系，我企嗰度，我有落车，好多多有喺外围都多差佬。但是呢就跟以前集会争好远了。 唉，冇得讲以前啦，系咯，冇得讲以前啦。而家啲人系心死咗啦。其实讲到咧，我觉得输嘅机会咧，系其实我谂八成输，因为人哋嗰个叫动员力同埋咧，港岛嘅人系特别麻鸠烦。其实自从叶刘赢咗港岛，同埋呢个叫做特首选举之后咧，其实呢两次咧，俾我嗰个谂法咧，对于成个嗰个局嘅谂法咧，系完全翻天覆地嘅嗰个改变。因为好多嘢咧，你以前系一厢情愿，觉得啊，唔系啊，泛民支持者梗系会咩噶啦，梗系会撑噶啦。 其实唔系， 其实唔系啊，因为咧，港岛区有一班咧，其实是中间嘅选民嚟嘅，佢哋班中间咧系你泛民有需要，佢又会投你，但系觉得你泛民唔掂咧，佢又唔会投你嘅，佢唔出嚟投嘅。跟住咧，而家好明显，新民党就做紧一啲嘢咧，就吸依班中间嘅人，依班人其实可黄可蓝嘅。所以咧，尤其是近依年几嘅政治嗰个气氛咧，我觉得嗰班中间嘅人咧，系未必会再出嚟投票，甚至乎已经倒过咗去对家，所以叶刘可以成为票王。啊！依个系我嗰个当时解读，喂，当时我觉得叶刘可能会死，但系系基于嗰个问题就系、是，喂，我觉得港岛嘅选民啊，唔系嘅，一定系港岛嗰、那个支持民主嘅会多啲嘅。当时系用依个嚟解读啊，原来唔系嘅，原来我谂嘅嘢错嘅。港岛嘅选民唔捻同你讲呢样嘢，起码有几万票走咗嘅，所以咧，你到去今次一对一嘅对决咧。嗰几万票就系关键作用。 人哋嘅资源比你大，以前譬如佢都可以分饼仔咁，咪可能建制派有几个资源咁分开晒。而家佢统一晒，用所有嘅力量同你打，你真系未必会赢。 因为你攞唔翻晒你自己嘅泛民票啊， 同埋你自己好多企出嚟选嗰啲都勾心斗角，唔同佢就基本上一吹鸡即全线咁同你开打。 哦，系啊，喂，福建同乡会，喂，边捻就知边个叫陈家沛啊？听都未领听过，突然间上面个指令落嚟就要你投陈家沛，打电话你向嗰啲亲戚打电话嚟向你打电话嚟叫我哋投陈家沛，话到时跟住同乡会食饭有一餐食， 系啊， 食完之后咧 一定有啊， 系啊，佢话唔系啊，之前造势大会又有饭食啊，又要叫参加，又要成啊，动员已经系动员到咁，你谂下我老豆72岁啊，佢都要动员埋啊。系咪？我老豆到时可能真系投佢噶，俾人呃咗去食饭、食完饭投票，咁样冇办法。 乡里人情 系啦，乡里叫做冇理由唔去啊，咁样佢唔会请我嘅。 嗰啲就全部亲戚嚟嘅嗰啲。 系啦，所以个问题喺呢度啊，所以乡里票好麻烦，尤其即系算系中国人咁讲啦。嗰、那个乡情喺度。 啊、 即系叫到喂唔好，即系人情都过唔到啦。 系啊，所以好难搞啊。咁啊，其实我觉得赢面最大都系新界东，始终咧你嗰个泛民嗰个 base 够大，因为系6-3噶嘛。 我唔觉得 点样跌，你觉得唔会有？唔系，我觉得嗱，佢要泛民要赢，一直就系、是、新界东。 因为泛国威吓人憎，我唔系话票问题，系唔出嚟投嗰个问题。 因为方国山都好似好犀利咁，见到嗰啲提名票都、哦、哇 哇八千几票啊，劲过长毛攞选特首啊，系嘛嗰阵时？喂，咁但系咧上个礼拜你临走你咪讲嘅，即系你话咧，你住嗰头全部都系新同盟嘅、嗯，你讲一讲啦。 新同主同盟咪死气沉沉， 死气沉沉。 我都话咯， 佢哋系兵变咗之后先死气沉沉咧？ 系啊， 应该系啊。 即系你唔觉得佢哋喂而家范国威？出嚟选、啊，你个所有嘅人企晒出嚟，再想办法令佢选到。你唔好人哋帮帮手啊，但你自己地头都死气沉沉。 系 死气沉沉。而家你睇到阿邓家彪，哇，几真系犀利。 系咪资源问题啊？ 喂，佢咁样，喂，佢十几个区议员，照计佢资源系最丰富嗰个、啊。喂，民主党同佢差唔多啫，喺新界东系嘛？ 啲 banner 都冇啊？ 十几个嘛 ？banner 都未见有。 嗯， 吓、啊。即系 banner 都系好零落嘅。如果你话即系所谓票王啦，啊、任启邦啊、关铭业，我朝早就七点钟松啲出门口，最多人翻工嘅时候，人哋邓家彪已经啲阿婆啊、姐啊，哇，好礼貌啊，每条村啊，即系嗰个 lift 口啊，即系出嚟嗰大堂啊，喺度派火车搭火车嗰啲巴士喺度派的士站派，喂。全部都系佢嘅人，但我见唔到你要一个， 咁佢唔够人 收 嘛，资源真系冇嘛。 咁、我条村就我关铭业，我起早两个钟头，跟住叫两个助理派都要啊，系嘛，都冇人， 即系连义工都冇 吓，冇啊冇啊，职员啦、啊，嗱明明翻九点，咁咪翻七点零啦，系咪啊？都冇，咁任启邦系票王嚟， 系啊，票王嚟，香港最多系佢好似 四千几票、啊， 系啦、 啊，吓咁你 全港计啊，佢系嗬。 咁你都冇唔见唔到人，喂！朝头早最多人嘅时候，你唔派边个时候派啊？情愿落场嘅啫，系咪先？派到九点零十点翻去瞓觉得，晏昼再嚟过嘅啫。 咁啊唔知啦，不过范国威嗰个人缘系好似唔系咁好， 系 即系据说咧，佢就算新同盟都好多人唔妥佢嘅吓。咁、我哋当初都讲啦，即系咧，虽然李永达咧即系攻击佢，咁我哋闹李永达唔啱啦，不君子啦。咁但系任即系范国威，其实佢嗰个人品咧，我哋听翻嚟嘅风评都好差。 即系咧 啊， 即系咁样，即系你即系选举嚟讲、即系我哋讲翻赢输就另外一件事啦，尽力做。啊、你睇下袁利明争几远，所以卒之都成功嘅。 咁佢当时 败奶成功， 佢当时好勤力嘅、喂，真系朝头早六点几七点钟就喺度动喺度。 夜晚十一二点一点钟都仲喺旺角， 唔系喺旺角， 喺旺角大埔小巴站。 哦，你讲一二年嗰次系嘛？ 即使输俾阿陈家培，人哋系高票落选。斗到你跪喺度为止喎、 咁唔系嗰次其实系低票嘅，因为佢只系高过个叫咩名啊？善仲鸡，唉，佢多过善仲鸡唔止100票，但系两个加埋咧都就系输陈家佩几百票嘅。嗰次陈家佩咧啲票突然间多几百票弹甩你嘅，点解咧？因为可能都系因为咧，喂，我都讲咗啦，你呢个运动启发咗系乜嘢？你叫做黄丝醒觉，蓝丝都醒觉啊嘛。而家问题系咁样嘛，所以咧嚟紧场仗都几难打吓、即系你话补选啦吓，因为咧其实我哋唔想讲咁多，但系而家偏偏讲个下又越讲越多。不过咧，我觉得吓新界东有个问题，就系、咧今次咧仍然系有两位帮手出嚟， 系 一个咧叫做哪吒方国山，一个咧叫中间超人，哇，两个都系叫做嗰啲叫做天兵天将啊！ 不过一个反咗口，一个最后一届咯。 系， 因为方国山讲过话选埋上届咧，选唔到就唔选噶啦。 系啊，佢唔好啊，佢争少少嘅咋，下届你出嚟一定赢，真系嘅，因为佢啲票真系好稳阵啊，好铁啊，佢啲票。 哇，大佬，人哋日日系咁做，成个将军都好似包晒佢咁。 好乱噏喎，冯检基最后一战啊，即系濑嘅嘢嚟，你又讲咩最后一届？ 唔系啊，佢其实补选咧，佢系冇得赢。不过佢今次出嚟咧，其实我觉得佢同邓家彪真系有不共戴天。 系 上一次已经戒死咗叫个叫周浩鼎啦。咁周浩鼎其实做迟少少啫，做议员系咪？迟咗几个月啫嘛，系咪？咁喂，呢样嘢唔系问题 噶啦，嗰度都已经系咪啊？ 系钱事少啦，问题做议员威嘛，系咪先？即系当然有好多人。佢嗰份工就係佢主要收入啦，當然佢亦都冇其他嘅技能去揾錢，係咪？咁嗱，你如果睇翻 有方局三万五，再加埋中间超人卖五，俾佢哋两个就戒咗五万票啦。我话俾你，邓家彪点赢？冇可能，我觉得嗱，老实讲，呢度起码大家赌餐饭，我觉得邓家彪系冇可能赢嘅。吓、啊，不过你话如果新同盟真系好差好差好差好差吓，好卵烂好卵烂好卵烂， 即系你唔觉得佢打紧选战啊？最大问题就系连一啲选战嘅气氛都冇。 嗯， 咁嗰阵时未可能未报名或者未咩咧，未啊唔系喎，人哋早过一个月前已经 系啊，郑永信 人哋有钱啊嘛，点同啫？郑永信啊，我玩十三张啊，个 Apps 啊，亦都每一铺都弹郑永信出嚟啊！你知唔知啊？黐卵线，我真系想投诉噶啦！ 买 Google Banner 啲喎， 系啊，唔系啊，我玩嗰啲。Apps 咪装你啲有啲咩游戏啊？十三张啊咩？喂，每一铺郑永信都弹出嚟嘅，屌冚家产！所以 我见佢最冚家产应该点啊？我睇下星期二得到嗰啲YouTube 片咧，都见到郑永信嘅广告喎。 哎呀， 哎呀， 冇得拣啦。不过讲起广告啦，大家咧要 click 多啲广告啦。我哋咧呢个实验未完嘅，而家啱啱开始。我哋希望做一个月实验，咁一个月之后咧，睇下佢收益多唔多啦吓。咁啊，大家记住要帮我哋咧就click 嗰啲广告，喺任何总之你睇我哋嗰、那个。那个网站里面的片一播的时候隔离左右有广告位你click下去，那就没错了，帮帮手，那这次时间又完，我们回来要讲故事了。